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五8:01，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三好学生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五好学生樊雪。 在你们这个年代还有三好学生这说法吗？ 是有的，我们还有五好学生这种。 当时我是学习特别好， 真的， 然后外形又特别出众，所以三好学生每年都有我。你就不一定了吧？你主要是外形出众。 那我也很满足，就有你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对， 小时候非常期待三好学生这个证书。 是吗？哈，就是你们这种需要来拿证书来就是证明自己的学生，那不是真的学习好。 哎呦，化了浓妆的人果然就是不一样，气场都出来了嘛。欢迎大家，除了广播 看我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再点进来，可以选择挑战新歌声的频率。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今天化了妆的樊雪，以及我们今天非常帅气的我们的嘉宾小哥哥。 讲真了，今天三好学生不是我们俩，而是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欢迎二位。 欢迎。 那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随吉辰。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王小米。 随吉辰的这个吉子，你一开始认识吗？ 不认识。但是 啊， 我觉得因为他是大家不认识的字儿不都会读偏旁吗？ 那你是随人辰吗？一开始 不是那个吉啊， 啊读那边， 对， 偏旁是单立人。 好吧。 真的是学习太差了啊。所以今天跟随吉辰老师好好的学习一下， 好， 可以听到好听的作品。当然也欢迎二位来做客哈。首先还是我们的四位主打歌环节，好不好？ 好。 有那么多作品，这个主打歌是不是很难选的一件事？ 对，这是一个特别难选的事儿 啊。 所以让我想一下，我决定干脆唱一老歌得了。 老到什么程度？ 伴随着我走了快10年的光阴，叫做《那些逝去的》。 真的，我觉得今天的嘉宾大家一定要点进来看一下。其实刚才我们有猜一下年龄，小惊讶了一下。 为什么？ 包括他刚才说，因为我以为他很年轻啊，确实他很年轻，但是我以为他更年轻，你知道吗？我以为他可能跟我是一个年纪的。对，因为我是97年生的。 他每次以这个为傲。 对，我今年22岁。 22岁是不是也是97年？ 96年，96 还比他大一点。 我每年都22岁。 好吧，那今天就你就是22岁的小哥哥。 大家一定要点进来看哦。虽然他刚才说那首歌已经有10年了。 好，话不多说，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第一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说来就来，这首歌曲陪伴了随吉辰10年的时间哈。 哇哦！ 那些逝去的，来唱给大家。 风吹走了过去，只剩下这里哼唱那首悲伤的歌曲，我没有那些记忆，我没有欢声笑语，我注定失去，注定浪迹，若走到天涯，若死在这里。 说的天涯若死在这里，那些失去的已没有意义，那些过去的只在你怀里，那些失去的已不再想起，我在这里沉默的决定。哦，爸爸，你不要伤心。哭泣，我知道我注定浪迹，我依然继续前行。 哇，这个歌词感觉是一个特别的叛逆的一个小朋友。哎，十年前才12岁，你说你12岁就可以写出这样的一个文字出来吗？来自于随机成自己的词曲创作啊。 对，这是刚才突然证明我撒谎了，其实10年前我18岁还是17岁。 这回是真的哈，讲 对，这回真的，这是我18岁的时候写的一首歌。 为什么要想写出这样的一首作品？其实挺深沉的。 对， 当时是我印象中是刚刚高考完去异地上大学嘛，上大学，然后异地他乡，可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感而发吧。但是这几年我才把这个歌重新制作了一个制作版，也发行了。可能每一个年的心态会不一样，但这首歌是我一直我留着没扔掉的作品。 那首歌曲一直没有给大家听过是吗？那些逝去的这个 听过，有发行过，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搜得到。 哦，但这次的版本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吗？ 这次是正式的一个属于我应该是我26岁的时候发行的，26岁的状态来回忆那些逝去的。可能今天我来弹唱，可能和我18岁的时写的状态还有不一样吧。只是18岁时没去录音而已。 对于你的意义一定非常大，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把它今天单拎出来作为这个 C 位主打歌？ 我觉得第一是它是伴随我这么多年没舍得扔的一首作品，二一个我觉得再过10年我还会唱这首歌，因为我的青春是一点一点的流逝的，每个人的青春都是流逝的。我相信有很多人能在从中像我一样去怀念曾经过去的一些生活青春，所以我觉得是陪伴着大家能一起走的一首歌。 对， 这首歌挺有意思，因为这个先给大家炫耀一下，我手上有一张专辑，来来来来，你们没有吧？没有的话赶紧支持一下啊！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词的背后它其实都挺有意思的，你像那些逝去的配的画面， 哇哦！ 对，这是跟我的奶奶。 但是为什么选择奶奶这样的一张表情来？ 其实这张照片是我不太敢看的一张照片。我奶奶已经过世好多年了，我的青春是我奶奶陪着我走过来的。然后，但是我这首歌，我觉得一定要选一张是我最美好的一个青春。两个人笑的表情是一样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线。但回忆起来，我奶奶离开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踏上职业音乐人这条道路，当时我还上大学呢，她也没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听到过这首歌，但是我相信她听得到。 所以那些逝去这首歌曾经不是写给奶奶的， 不是，只是写给我过往的青春，包含的事情会很多，没有办法很具象，所以说再过几年一样，回到今天也是，今天是昨是明天的逝去的， 可能再来个10年，我们会在那个时空怀念着今天的自己。 对， 就像是我一直都不肯相信胶原蛋白的流失。 我们想念的人吧，始终会存在在我们心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 怎样，小米老师，为什么戴着帽子，今天话那么少嘞？ 我一直在听他声看。 你们俩是好朋友是不是？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啊。那在音乐上是互相帮助的吗？ 我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加入他的这个团队。 哦，那您是主要负责？ 我帮他制作他下一步的音乐。 下一步的音乐，就今天听的歌曲当中有您制作的吗？ 现在还没有，我做的都是他后面还有50首新歌。 50首新歌， 可能都会由我来负责了。 啊，但是今天你也没制作什么，是不是就可以离开了？ 我一直就考虑要不要进来。 他不能离开，他是我的幕后英雄。所有的音乐幕后，其实大家可能看到我的台前的演出，当然看我的音乐现场，他是我的现场吉他手。但是后面一步，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音乐上的共鸣，然后像在制作录音新的作品中，我俩要好好的玩一玩音乐该怎么样去表达这个音乐里的 分享的故事。 那小米老师当时为什么想要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呢？ 我们两个是网友。 网友啊， 对， 也就是说后来变成了一个大型网友， 其实就是 是不是 也不是那种所谓的那个， 你说是曾经那个腾讯 QQ？ 不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圈子里面，但是、后来经一个朋友给介绍， 没想到 啊，然后这个事情还要等了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才到他的团队里来。 那这6个月期间一直是网上互相的 对 交流， 对， 全是纯音乐方面的交流。 后来呢，这网友终于见面了，然后吃了一次饭， 发现相见恨晚。 对，然后聊了一聊，等到春节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愿意到我的团队里来。 这一点真是挺有意思的。我跟你说，音乐人很多都是从网友变成了好友，然后再从好友变成了再也不联系的朋友。 最熟悉的陌生人。 好了，今天可以听到季晨很多的作品哈。刚才听到四位主打歌，接下来带来哪首作品？ 接下来放一首我的成品的作品吧。 好， 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放 对，叫做飞，也是我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曲。 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呢？ 因为我来到北京奋斗做音乐，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异地他乡奋斗的人。陌生的城市有谁在追，留不住的时光一直在飞。 哇，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想哭？ 你听听人家词转的一套一套的。 哎，真的 是不是得学一学？ 这句话是歌词里面的吗？ 对， 听一听看吧。 来到这个城市，放下身后空的行囊，错过了许多，就这样街道车流穿梭，来去匆匆或是过客，听到那首未唱完的歌，看时光在飞逝，流连忘返， 还要飞，不停的飞，这首歌曲挺难唱的，而且有一种非常决绝的态度。 哎，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个专辑做得非常非常的有心 啊！ 你看这一面是有这个小海鸥以及他应该是创作的一个背影，是不是？然后这一面是他的手稿， 嗯， 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它上面还有画小海鸥，就非常可爱，非常有童心。 我特别好奇点，这字是你自己写的吗？ 这个字是我母亲写的。 哇， 妈妈字写的真好哎！ 这个飞写的就很像一个小纸鹤， 是， 你看。 那飞的这个表情也是妈妈自己创作的， 大家可以看看。 对，这里的所有的手稿都是我母亲写的， 哎，很可爱。我以为是这个自己创作，因为有现在年轻人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嘛。 对，因为像是后面这些，还有你，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上面有很多小卡车、小玩偶这种，就非常可爱。 对，因为我当时 妈妈一定也是一个有童心的人。 对，我的母亲还是很支持我写歌做音乐。 你写第一首歌是什么时候？ 14岁。 十四岁、哦、 对， 是儿歌还是流行歌曲？ 未发行的流行歌曲。 到现在大家都没有听过吗？ 没有听过，基本上让我扔掉了，因为我扔掉的歌太多了。我能留在手里，我觉得下一步还能制作的几十首是没问题吧，但是需要一步一步去录音去制作。然后我 就是觉得第一首歌写的不是特别理想。 对，那时候还不会写歌呢，是自己尝试着写写歌词，自己哼点旋律。 那你是给妈妈听的吗？当时第一首歌 好像有给她听过，当时他们是不支持我搞音乐的。 14岁太小。对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要做这个。 14岁你就坚定了？ 对，14岁就坚定了。 就是十几年如一日的热爱这音乐。 那会儿应该很多人想的是以后我要做流浪歌手，就也还不先不做流行歌手，也不要做著名歌星， 是 没有那么惨 啊。哎，小时候我觉得流浪歌手是件很浪漫的事情， 很酷。 可能每个人想法可能不太一样， 是吧？ 其实我小时候14岁的时候听到了一个词儿 啊， 叫北漂。 啊， 14岁我就想来北京，北漂做音乐。后来就是肯定是家里肯定不太同意的。 嗯。 但是 你那时候听到这个词儿，觉得是浪漫的还是比较？ 我觉得是浪漫，是充满向往的。 哦、 可能到今天来说，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了，很清楚了。 是 在当时那时候，我知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向往，我找到了内心的一个寄托点和突破点了，以至于到现在我，真正做了一名音乐人，从事这个职业。 嗯， 其实要经历的事情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多。 嗯， 继续的向往和继续还要飞的事情还是很多。 那是第一次的转变。你14岁的时候想要来北京，第一次来北京是多大？ 18岁。 18岁当时来的时候，妈妈 17岁，好像是17岁。 17岁那年的， 对，17岁高中的时候吧。 哎， 我退学了， 退学了， 谁也管不了我了。我说不念了，我要去北京做音乐去。 我的天哪！那妈妈当时肯定说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给我离开这个家， 肯定生气。 是，其实当时父母是很伤心的。 啊，到现在心是不是还在伤着？ 现在还好，现在 被音乐治愈了。 对，后来因为我高中那时候很小嘛，来北京待了大半年，我又回去了。 那时候也是在做音乐。 那时候说白了是想来北京求学学音乐。 啊。 但是因为没有钱，挣不着钱，没人用我，为什么？岁数太小，不让用童工。 啊。 我就后来我就也是努着劲儿，干了一些很多工作，就是与音乐没关系的。 嗯。 然后碰到的人都告诉我，你年纪这么小，应该回去考大学去。 嗯。 嗯，就是反正好多人都是这么讲。 然后你回去了吗？ 我就回去考大学去了。 在北京待多久？ 待了7个月吧。 这7个月现在想起来是觉得， 我觉得挺好。我觉得错失了可能大部分人的高中生活的这大半年。 嗯。 但是我比他们拥有的是在高中时你们没参与过的这种生活。 所以到现在想起来，你还会觉得当时这个想法还挺酷的。 还好，我觉得我不后悔我之前做的每一件事儿。 这些经历都是奇妙的，而且可能在你生活当中，或者是音乐当中，都会有所加成。 对， 嗯。 好，接下来现场给大家带一首作品。 是个很酷的男孩。 现场带来一个人吧，也是我，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奔跑。 我们这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你说为什么总有嘉宾把我们这当做相亲类的节目？ 啊， 就一个人就要招另外一个人吗？ 以后两个人奔跑。 这 对于对方的要求说一下吧，身高年龄。 这个没什么要求，还是唱歌吧，因为这个歌是我写给电视剧的一首歌 啊， 叫做《猎毒人》嘛。大家可能前两天应该看过这个电视剧。 嗯。 然后，其实这首歌也是写给我自己。 来吧，一个人。 好。 切都离开，有谁在身边？这里不属于你，却慢慢地走进心里。来去匆匆的过往，独自守候着孤单，任岁月太遥远，路途再艰难。一个奔跑中的人，不知疲倦，化自由的载体，来世再还。挣脱罪恶生死底线，任意周旋，让爱在路上蔓延，隐藏孤单。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挺苦的。 哎，对，我发现我们刚才唱的这两首歌都稍微的有一点苦涩，有一点寂寞。 小米老师呢？这首歌你听过吧？ 听过。 你第一次听感觉怎么样？ 为什么他一直跟警匪片那么有缘？他很多作品都被警匪片给买走了，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后来我想想， 都不是命题作文是吧？ 不是命题作文 啊， 只是恰巧吻合了。写了几首歌，可能就是都是警匪电视电影。 你自己喜欢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吗？ 我还挺喜欢的 啊。 然后后来我想想，可能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恰巧吧。我从小是在警察大院里长大的。 哇哦。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做音乐没有受这些东西任何影响。 是不是因为从小遭受这个环境的影响，然后就做出来的作品都是刚正不阿，非常正直的？ 可能音乐当中有这种气质出现。 对，可能与我个人的性格，或者说这种生活的状态吧。我觉得和警察吻合这个东西，我觉得没错，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我也是一直在奔跑，做我喜欢做的音乐，为了我梦想去分享我的故事。 嗯， 你看警察叔叔为了破一个案子，为了做一个说是缉毒也好，是说卧底也好，他们也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在那想把这个事儿给做好。 是的， 这是一种使命嘛。回到我自己的做音乐，我觉得也是一种使命。 对，我们听到现在这两首歌曲啊，都是非常坚定的那种，都让人感觉非常有信仰，非常有力量，就让人觉得 我觉得是又苦又坚定。这个苦是你刻意追求的还是 又苦又坚定？ 苦就是生活，就我没觉得是苦，我觉得是可以安下心里去思考的一些东西。 嗯， 因为欢乐肯定是有，可能有别的歌可以表达欢乐。 对， 人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像我们的生活，酸甜苦辣都有。 哎， 我只会说沉下心来去想一想这些事情。你像警察，他也会很苦吧？大夏天在外边指挥交通的，有在外边破案的，抓小偷的。 嗯， 我们的每一个生活其实也有苦的，但是我们苦中也有乐，在乐中还需要沉淀下来去思考一些问题，继续前进。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综合的。 所以你每一次创作是不断的在自我去深挖的一个过程。 对，我就是相当于有的是分享我的故事，有的是分享我看到的故事，有的是思考。首先自我认知和尽量用自己的眼光看到一部分的世界嘛，然后再去用音乐的载体去承载下来，再分享给大家。 这也是之前的作品了。 这也算一个人，对，也算是就这几年的作品吧。 对，我们这个专辑上没有。 如果是小米在合作这首作品的话，你会编曲上有所改变吗？ 没太想过那么多，我只干一件前事儿。 你们俩之后的合作是什么样的风格呢？ 嗯， 他现在就很头疼，他什么风格都有。 50首歌， 听这个庞大的数量， 这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这是一特苦的事儿、嗯。 对， 那这个 事儿是真苦。 对， 就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苦中作乐，好不好？ 那你们是现在还没有找对一个明确的方向？ 有方向， 有明确方向，但是不确定。 有很多这个关于制作和编曲上的事儿吧，然后他得从长计议 啊， 不能说为了赶工而完成一个什么，这样是不负责任的 啊、 因为我们不想做流水线的产品， 嗯， 而我们想做的是，我互相了解，我写出来的词曲。 这我们还没有面试，这50首作品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 对，都是我自己创作的。 那你是量产很高的一个人哎。 50首的跨越时间有多长？ 我觉得这50首在我手里可能就是来北京这3-5年写的吧。 哇， 我扔掉的更多。我觉得这50首是可以制作的，但是制作完，大家可能听到，好比说听到一首，那你是只是听到一首，而我们的储备里边，我觉得这50首可以制作，但可能前期我说先拿出5首来小米，我们商量这5首怎么做，然后慢慢的再做，平常还会写。我最近我都说，我尽量别写了，写多了他都吃不消了， 怕挑的太多了。 那就这几年你的创作灵感还挺多的。 嗯， 对，我是时时刻刻都在创作。 你是得有灵感才能写的吧？还是没灵感也会逼着自己写的人？ 我不逼自己，我写歌不是，我不觉得它是像，那种说非得硬性条件。 嗯， 我其实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是无聊了写写歌吧。 无聊的写写歌， 或者说自己在家，我平常待着喝喝茶，或者说出去旅行， 嗯， 哎，我哪里行啊？我唱的词曲可能出来了，然后回到家里优化一下，规整一下，下一步再就是制作编曲来整个录音、这些过程了。 那平均这我们且不说扔掉的歌曲和没有用的，这到3到5年50首歌，那平均一个月就出一首歌。是吗？ 对，其实出歌和我们制作一首歌是两个概念。 嗯， 出歌其实是有好多，那就回到规划、营销上的事情了。 对， 我先把歌慢慢制作完，然后。 但吉神刚才讲的有一点，我觉得一个90年的人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天天在家喝茶了。 你不知道吗？ 放枸杞吗？ 就我们现在90后都是养生的。大家都约养生局的，没事喝下午茶，是真的喝下午茶，不是吃甜品。 你们喝下午茶无非就是摆拍嘛。 啊、不呀，普洱。 真的喝茶的吗？ 真的。 你也是爱喝茶的。 我爱喝茶，什么白茶这那的。 你还知道白茶？ 对，家里人 可以约喝茶， 可以， 因为我是非常 养生局。 我们这真的是一个正经的唱歌节目，怎么又变成了相亲类的节目？还两个人一起约着去喝茶。好了，那今天呢也是带来了全新专辑哈，这张专辑名字叫做《正规作业》，挺有意思的。正规作业上面还有一个 U 字， 真的，这个我好想戴一个红领巾， 哎，是吧？ 敬个礼。 其实我觉得应该打一差字， 是吗？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优等生。 嗯。 那为什么又有3好学生证书，又是一个 U？ 我觉得这是 得不到的， 分享给 永远在骚动， 得不到。二一个，我觉得分享给。看到的人 啊， 当别人拿起这张3好学生的时候，其实都是给自己看， 期待自己当一个 三好学生。因为这是给听众，好比说拿到这张唱片，看到 我看到是3好学生， 嗯， 因为这3好学生是献给每一个人。 哎，你们小时候会不会把自己得到的奖状放在家里贴在墙上？就爸妈可能会做这个事情。 不会，因为得到奖状太多了。你像你这种偶尔得一两张的，你 还不是？我这都放在箱子里，你懂吗？ 这两位一看是优等学生，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父母可以把这张专辑给孩子看。 哎， 你看这个吉辰叔叔告诉你要做优等生啊、哦， 吉辰哥哥， 吉辰， 我还年轻呢。 对，而且这个我们收录的这几首歌，应该都是比较有正能量、比较积极的。 是，还有很多作品等待着各位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等会儿见。 一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五的晚上，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教正规作业的 嗯，说不下去了是吗？ 本来想说小学生，后来发现真的是这个谎自己都编不下去。好吧，已经离开学校很久的泽华。 哎，我是年年三好学生，今年还可以再当三好学生的樊雪。 哎呦，这个年纪还有三好学生吗？ 为自己班的。 哎，你说到这个年纪，如果有一个三好学生的规定，你希望是哪三好？ 漂亮啊，长得好，性格好，学习好。 来人呀，把他给我拉出去。好了，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欢迎我们的三好学生们。来跟我们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为什么那么内敛？ 害羞了。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随机晨。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王小米。 哎， 好， 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记得要选择我们挑战新歌声哦。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可以刷一波小礼物或者是点歌，当然要看我们嘉宾愿不愿意啦。 你想樊雪都这样说了，我觉得樊雪点歌的话嘉宾一定愿意唱。 前提对我会唱，万一点一不会了怎么办？ 可以，如果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现场点个歌哦。 前面讲了很多的故事啊，接下来本帅我们先开始唱吧，好不好？ 先开始唱吧，嗯，然后我觉得还是放一首我专辑里的歌吧。 我们先唱吧，唱完以后再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还是建议放一个吧，这个会让大家更欢乐。在这个时间段，我希望那首《太慌张了》送给大家。 太慌张了，我们不是原本要在节目当中演唱的吗？ 对，我觉得放那个会更好，会让大家可能有路上肯定有开车的朋友吧。 嗯， 那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路上听。 唱一半，然后放一半，好不好？我们先放，然后回来接着唱。 我先唱，再接着放吧， 好吗？决定好了哈。 好， 先唱后放。太慌张了，这歌名也挺有意思的。 嗯。 太阳照进了书房，我还在睡懒觉，每天这样重复，这心情还挺轻松。想要一个姑娘和一台越野车，沉浸在美梦之中，美好的生活。醒了，我有点舍不得，多想再睡一会儿，让梦继续做着。突然有一个念头在脑海间闪过，真的该起床了，不要太慌张。 很好听，现场版本。 哇、wow ！ 我们听一下录音室版本是什么样的。 这个歌太适合总是爱这个拖延症睡懒觉的樊雪同学。 听前奏没有任何的差别吗？ 嗯。 我的心情不要太慌张啊，还有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也不要太慌张，慢慢来会比较快呢。 毕竟明天就要放假了啊。 来。 太阳照进了书房，我还在睡懒觉，每天这样重复着，心情还挺轻松。想要一个姑娘和一台越野车，在美梦之中美好的生活。一座洋房的窗户为你敞开着，咖啡轻轻地抚我温暖的阳光，金白色的沙滩和蓝蓝的天，暗示自己淡定点儿，不要太慌张。这时的梦快醒了，我有点舍不得，多想再睡一会儿，让梦继续做着。突然有一个念头在脑海间闪过，真的该起床。 直播间突然间变得有人开始各种各样的乱扭，这个表情啊也是乱扭，有的人就拿着手机开始偷拍了， 群魔乱舞， 哎，太慌张了， 慌张吗？ 慌张。 这，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适合早上，尤其是星期一的早晨，上班的早晨，非常适合像是这种就是。 不，我觉得适合每一个工作日的早晨。 对。 当时是怎么写出这首歌？ 当时应该是我把自己闷在房间里，因为我没有工作嘛。 啊、 嗯，我不是说没有工作，我不上班 啊、 嗯，我不上班，但是我会去想每一天上班的人会是什么样子，而我是天天可以睡懒觉，天天呢就是暗无天日，白天晚上一个样子。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是属于是一个正当工作，但是只是不朝九晚五嘛。 嗯， 我想象一下我的未来的憧憬是什么样子的。 你难道憧憬朝九晚五吗？ 不是，也不是，我憧憬那个样子，就像每一个人上班在那奋斗的憧憬是一样的。 你知道他们这种无业游民就会很好奇， 但是很气人。 哎， 就是好奇这个事情，我建议你去感受一下8点钟的1号线，你就知道什么叫太慌张了。 感受过， 也别1号线，8通线吧。 哎，8通线。 更惨一点， 八通线更惨一点。 我感受过一次是下班的， 你知道 晚高峰，对，嗯、 等8趟8通线都不一定上得上去，嗯、 还得有人给往里面推。 对， 我体验过一次是被推到那个地铁上的。 对，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大家的热情的。 但是我想说的，其实这个歌到最后，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追寻着梦想，奋斗着在路上。梦想有一天万一实现了，像马云说的，梦想 还是要 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对， 就我想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比如， 就是这时的梦快醒了，我有点舍不得，多想再睡一会儿，让梦继续做着。其实梦想是好的，当有一刻你万一真成了，那一天你会失落的。 嗯， 就像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10年的梦想我实现了，拿到专辑的时候，我自己是慌的。哎。下一步该干什么呢？ 是慌的还是空的？ 其实内心是非常失落感，特别空，特别空，有失落感的。 真的吗？这是得到之后反而失落。 对， 我也好想有这种失落。 所以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小目标吧。 啊， 就别10个亿，2个亿，好不好？ 来呀，把它给我拖下去。 那就还是原来的，就是从一而终的梦想，就是变瘦、变美、变漂亮。对，永远永远18岁。 但是讲真，如果你的梦想实现，你有2个亿的话，不要忘记我呀。 好，狗不贵，勿相忘。 好吧，听了很多作品，接下来就到我们阶段挑战环节了。做好准备了吗？ 这么 慌张吗？ 慌张，这么快吗？ 时间就是它过去的特别的快的。 需要再放一遍这首歌，太慌张了。 今天这个等你来挑战环节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先来进入进来哈。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 吉晨已经准备好了，当然呢，按照我们的风格，吉晨你不用先唱哟。 啊，那太好了。 你先要挑战谁的歌？ 都准备好了。 我也不挑战吧， 啊、 我就是觉得，我还唱得翻唱嘛，是吧？ 嗯， 就翻唱一个黄轩 啊 的一首歌，翻唱黄轩那首我写给黄轩的歌。 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那个很多少女都是什么少女心爆棚的。 是的，很多人因为这个就配着这个专辑也好，还是配着他当时的那个 拍完 V 嘛， 对， 拍电影，对， 就直接刷屏。各种刷屏，我老公， 那眼泪哗哗的， 对，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有吉晨这个人。 我是你们老公背后的男人。 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要忘记原版是什么样的，我们先看一看原版啊。 好的，大家来欣赏一下黄轩的盛世美颜。 哎，你这样说嘉宾会生气的，怎么只有黄轩才有吗？ 同样了，他背后的男人也很帅。 再跟大家说一下收看方式。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先看我们各位老公们的盛世美颜，然后再看他背后男人的盛世美颜， 差别大不大呢？你看了视频就知道了。欢迎黄轩浮游。 哎， 角落多不舍，多寂寞。 爱过的人走散了，秋风出萧瑟，岁月出斑驳，于是踏遍万里山河。 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林凯。 于是寻遍波澜壮阔，洪湖云河，于是孤雁大梦，一路颠簸，只有寂寞在侧。我在想你呢，在渴望你呢。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几年一 次，你救了我的命，还那想顶着我？ 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半生蹉跎， 什么人我都能比，除了能让我发财的人。 你以为我想急吗？他们来命控制我，这是代价。 于是踏遍万里山河，千沟万河，于是寻遍波澜壮阔，洪湖云河，于是孤雁大梦，一路颠簸，只有寂寞在侧。我在想你呢， 我 在渴望你呢。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几年离索。是谁太懦弱？ 我们俩是不是得当面聊聊？ 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半生蹉跎。是谁太懦弱？怎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几年离索。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在想你呢，半生蹉跎。 像小鸟一样飞。 看看黄轩的颜值，好，现在立马把这个镜头切换到我们的姬晨这边。哎，侧头干嘛嘛？ 来个近镜头。 我觉得没差呀。 对啊，也很能打、啊、这颜值。 你更胜一筹啊。 真的吗？ 我都太慌张了。 这首作品是为这个电影量身打造的吗？ 嗯， 也不是量身打造 啊， 就是也是恰巧 啊， 也是恰巧 自己自身和歌曲的这种气质又被警匪片 你说的 盯上了， 有可能还没错，他说不定有很多警粉，就警察粉丝， 警粉片， 对， 就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命挺好，运气挺好，全跟警察的警匪片那些融合的，我还挺开心的其实。 嗯 嗯，好，那我们就先听吧，刚听完这个黄轩的版本，接下来我们马上就听这个随机神的版本。 好 好， 我爱过的人都老了，记忆的角落多不舍，多寂寞。我爱过的人走散了，秋风出萧瑟，岁月出斑驳， 于是踏遍万里山河，千沟万壑，于是寻遍波澜壮阔，洪湖云河，于是孤雁大漠，一路颠簸，只有寂寞在侧。我在想你呢，在渴望你呢，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的想你呢，几年离索，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我的想你呢，半生蹉跎，于是踏遍万里山河，千沟万壑，蓝壮阔，洪湖银河，于是孤雁大漠，一路颠簸，只有寂寞在侧。我的想你呢，在渴望你呢，是谁太懦弱，为什么沉默。生蹉跎，我的想你呢，半生蹉跎。 哇哦，我们是不是不仅颜值能打，这个唱功更能打。 不得不说，听这个吉晨这个版本的时候，在想着刚才那个电影画面，太合适了呀。 是的， 非常的贴切，难怪会被 拽走。非常的警匪。 哎，也是自己作词作曲的啊。 对。 我觉得做你的爱人不太好，可能心情 怎么 听到这首歌曲会难过。 为什么 说 做你的爱人。 说爱过的人都老了，我一开始听成我爱过的人都老了， 其实就是我爱过的人都老了，只是可能黄轩唱那个版本的时候改了一个说吧。 好， 从我的出发点就是我爱过的人都老了。 这为什么？ 因为我爱过的人都老了。 你说家人吧可以理解，情人，比如说你跟樊雪是一对，然后说我爱过的人都老了， 我会给他记手雷。 没关系，因为这叫什么，我爱过的人都老了，记忆的角落都不舍得记。 这叫什么，我们曾相爱，想到就来气，不是心酸了就来气。 歌里反复唱到我在想你呢，半生蹉跎，这不是一首情歌吧。 其实这故事其实我就别讲了，这歌词是我前女友和我帮我一块写的 啊。情歌，怪不得 然后可能 你说他老了， 可能这个东西后来我作曲，我把它赋予一个意义，觉着爱是有很多的 啊， 什么有的是爱情的爱，有的是占有的爱，有的是生活的爱，有的是爱自己的爱。我觉得爱这是一个很大的词儿，没法形容明白。所以说我爱过的人，可能代表的事情，也可以代表的故事，也可以代表的人。其实我还是想把这些东西多留一些想象空间。你们听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们心里的样子。 我觉得吉晨的作品听起来都非常的丰富和立体。 是的， 但是现场唱的话，应该难度都还挺大的。 我是有点难度吧，应该是。对。 这一次带的正规作业是全新专辑吗？ 也不能说叫全新吧，只是在这里和大家新鲜的见面。应该是我所谓的这个专辑，我觉得都没有叫正式发行。其实。甭管新与旧吧，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的作品，我选出了5首放在这里边。 然后大家现在在市场当中可以买到是吗？ 买不到了， 买不到， 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限量版的这个唱片嘛，所以我制作这个，大家听可以到网上听，各种音乐播放平台 可以搜索得到。 找我 这个。 哎呦哎呦哎呦呦、哎、呦！ 对，我手里还有私藏的一部分，我也不想卖了， 用好朋友 八 家 之得了。 好希望有这种朋友。 对，你说说小米老师的心声。 真的， 但小米老师心想，嗨，你也卖不出去啊。 哎，也不是，把它都卖光，我就考虑跟要不要跟段奕宏老师去合作。 但是讲真，你是可以找你买到的哈。 啊，可以， 真的可以 啊，这真的可以。 哇哦！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是《百万富翁》。生活当中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了，但是我们可以在理想上、思想上做百万富翁。成为百万富翁，当然这个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这个银行卡当中的， 我也愿意。 好，让我们的理想都可以实现吧。 是的， 这个 EP 当中的所有的歌词后面都配有一张照片，然后呢，刚才这个百万富翁后面配的图片给那个樊月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别展示了，这个我觉得 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最不好看的， 非常的青春。 我就说嘛，你说有些人肌肉男，你说人家黄轩至少还点肌肉，人家展示展示，段奕宏展示展示，你这什么也没有。 完了，我们主持人开始 diss 嘉宾了。 我确实是什么也没有， 还不是现在的一个样子。 对， 这是百万富翁配这张图片的意思是？ 其实这个我想的是表达的是一个反差 啊， 但可能这张照片我没选好 啊。 其实这时候我看完了， 挺好挺好， 看完了那个就是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那个电影， 嗯， 它里边不是就是一个游戏还是节目是那样的吗？ 嗯、 我后来一想。中那个电影中有很多人就误解参加那个是叫一个答题比赛的选手吧、 嗯、 他用生活中最淳朴的东西把他们觉得最难回答的问题全回答了、 嗯、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 是的 或者千万富翁他不能拿钱来计算 对 拿你的生活他我们都是富有的 对 精神财富 这是一个状态、 嗯、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我们看着可能是超级有钱或者说怎么着、嗯他可能内心他也很空，他可能不认为自己是百万富翁，这是表达两层意思嘛。 嗯， 所以说我们 又要有物质上的百万富翁和精神上的，生活中我们都是百万富翁。 嗯，说的真好，这就明显在自我安慰，你懂吗？ 但是我喜欢这个说法。 确实，这个说法其实我们 每个人作为我贫穷的借口， 也不是的。真正讲真，看我们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嗯， 在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个路上，只要我们自己内心丰富的，我觉得物质方面没有那么重要的。 就像是这张专辑上面这张照片一样， 嗯， 这照片对他呢是拿着把吉他，但是旁边是有红酒，然后又有各种钞票之类的，但是依然。这个在音乐当中非常的快乐，是吗？ 是的， 解读的正确吗？ 是的， 这叫为了生活我可以奋不顾身， 哎， 为了爱情那只是迫不得已。 哎好吧，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只能跟随机阵分享到这里了。 嗯、 然后小米老师难得来一次，今天话也是比较少。 嗯，我一直就没插上话， 就是给大家留有神秘。 对，我觉得未来可以听听，可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间我会再发新歌，我们一定会做好。 嗯， 当然我的新作品的陪伴就是小米大师，我平常就愿意叫他米大师。 嗯， 然后新的作品不确定吧，可能听今天听到的作品，大家可以在就是网易云搜我的名字随机尘。就能搜到，像关注生活，你可以微博上聊一聊嘛。 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一个单立人和一个吉祥的吉， 对，随吉辰。 哎， 嗯， 那我们 下一次呢，就是小米米大师主聊， 好， 然后呢，随吉辰来的话，就是歌手站在旁边，让你唱你就给我唱。 对，下一次 有一个主场意识，好不好？ 对， 好，期待新作哈、 嗯， 也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祝大家晚安，拜拜，明儿见。 Running into me and blowing up my phone. I'm caking in the